个那个个个上边，就个轮那个工作生那个带出，我那个那本米很，我那个那本米红，我那个那本米红。Oh, my goodness, I'm a man.